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南转北风2-3/4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6，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发布2021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基准线8.5%，下限4%。朝阳明年新增3000停车位，并对多条道路进行改造提升。明天起，2022年元旦火车票开售。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据北京市人社局网站的消息，北京发布2021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有关问题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2021年全市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基准线为8.5%，企业工资指导线的下限为4%。企业应结合经济效益、人工成本情况，参照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等信息，做好增资决策。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可结合自身实际，参照基准线，安排本企业的工资增长水平。各类企业应当合理确定企业内部薪酬体系，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着力提高工资水平偏低、工资增长缓慢的普通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及技术工人岗位人员工资水平。朝阳区两会今天举行宜居环境建设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项涉及民生的新措施将在2022年启动。朝阳区明年将新增3000个停车位，并对大洋房路、京哈高速等多条道路进行改造提升。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022年，朝阳区将推进三里屯路、嘉诚广场、600本商业街的周边环境提升，实施姚家园北街迎宾大道环境建设和朝阳站周边道路沿线环境整治，同时对冬奥会场馆周边道路和街巷进行景观提升。朝阳区城管委副主任蔡瑞表示， 冬奥核心区布设7处冬奥景观装置小品，围绕场馆周边零翠路、北辰西路等19条奥运专用道路，添设冬奥景观主题元素。在长安街延长线、三里屯、国贸等重点区域将结合春节等传统中国元素，打造冬奥特色景观。 交通方面，朝阳区明年将新增3000个停车位，京哈高速主路将由双向6车道扩建为双向8车道，并扩建京哈高速五方桥到白鹿收费站段的辅路。此外，包括大洋房路在内的多条道路将启动升级改造。朝阳区交通委副主任张斌元告诉记者， 大洋房路还有亮马河北路、像王花路这批主干路项目，还有一批的咱们安置房周边产业地块周边的一些支路，我们要明年全面进行望京地区还有亚奥地区的交通综合整治，打造望京一个整个绿道休闲系统、科技啊这些慢行系统的一个提升。 绿化方面，问渝河公园朝阳段1期将在明年全面完工，东风迎宾公园也将建成开园，而目前已经通航的亮马河游船航线将延伸到红领巾湖，有望在明年下半年通船。朝阳区水务局副局长娄立仓说， 河道两岸呢将实施绿化的美化，环线水岸和建筑呢将实施亮化，是为了营造优美的夜景。涵洞重要的桥梁这些节点呢，要采用灯光秀的这种方式扩建和新建码头、桥梁、船舫，新建亲水的平台和叠水的景观。 记者今天从朝阳区两会了解到，截至目前，朝阳区的 PM2.5 累计平均浓度与2016年相比下降了48%。五年来，�朝阳区完成了6.73万户无煤化改造，747家散乱污企业整治，实现了动态清零。首个全国青少年低碳教育基地在北京学校挂牌成立。基地成立后，学校将和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会密切合作，通过开展面向青少年的低碳公益科普课程，促进学生低碳习惯的养成，让每个学生都成为低碳小达人，向家庭、社区推广低碳意识。近日，家住通州区世纪星城小区的居民徐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这个小区中水经常停水，影响居民的生活，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呢？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近日，家住通州区世纪京城小区的居民徐女士向记者反映，为节约用水，先在她家冲马桶等生活用水用的是中水，但是让她苦恼的是，她家中水经常停水。徐女士说：“ 一年两年前就开始了吧，就老断断续续的，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没告诉你吗？到现在这两个月了，几乎就没来过，就是晚上就停水啊，一到晚上就没事了，白天有时候偶尔还有点儿。晚上你说你睡得挺香的吧，你起来端着盆冲厕所去，也挺烦人的，特别不方便。” 徐女士说，她家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涉及世纪京城小区一期几百户业主。 是小区好像一期一栋楼就得70多户，一共得有10几栋吧。 徐女士称，她曾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但是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我们一往物业打电话就问这问题吗？就是老告诉找漏点，老是这话，这漏点找不完了。我说， 为什么世纪京城小区一期中水频繁停水？问题又应该如何解决？记者致电小区物业北京东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就最近是肯定是有说停了，他查呢，有时候是给上他，他正在维修，他肯定查漏点嘛，然后查完维修，然后之后再什么，反正现在是排查呢，领导也都知道这个事儿，都在安排呢。 至于什么时候能够维修好，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不能确定。 这时间我们怎么给您确定？因为我们不出现场，师傅就在那儿查，工程师傅他得排查呀。 之后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世纪京城小区属地主管部门杨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将关注此事，推动问题解决。 我说我们会尽快跟那个科室联系的，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明天起，2022年元旦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将开售。受到疫情影响，元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需注意核酸检测等要求。根据之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安排，2022年元旦假期为2022年1月1号到1月3号，共三天。依照目前全国铁路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定，明天起，旅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或者拨打95105105订票电话。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南转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1级优。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4.3，道路轻度拥堵。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快递，快递。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哎呦，还真是啊。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东澳文明我先行，绿色出行文明礼让。